在第三回宝玉跟黛玉见了面以后，那其实有一个结尾，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就是黛玉那天就在贾府住下来了。那黛玉在贾府住下来的第一个晚上，就是一个人在墙角哭，在那个碧纱橱里哭。那么当时有一个丫头就是袭人啊，袭人本来是贾母身边的贴身的丫头，因为贾母太疼爱宝玉了，就一直觉得照顾宝玉的人都不够周到，后来他就把他自己最得力的一个丫头就分到宝玉那边去照顾宝玉，就是袭人。那袭人是宝玉给他取的名字，因为他姓花，所以过去的有一个诗句是花气袭人，所以他就给他改名叫袭人。那么就袭人就发现黛玉一个人坐在那个碧纱橱里面在哭，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就跑去问他说，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第一天才刚刚来。那大概以后别人看到黛玉哭也不会那么惊讶，因为黛玉其实是每天都在哭的。那个晚上袭人第一次看到黛玉哭，大家觉得很紧张，就问他有没有受什么委屈啊什么。然后黛玉就讲，他说我才第一天来就招惹的那个宝玉就要摔玉啊，然后就发疯，他说以后日子还这么长久，不晓得怎么办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那种情缘的这种牵连的关系。那袭人就觉得简直是一个小孩子的话，他就跟他讲说，这个宝玉啊每天都要惹事的，你要为他这个哭，你将来没完没了，你永远要哭了。可是第三回的结尾其实就点出黛玉的个性本身也总是在这种很自哀自怨的啊，他总觉得自己给人家添了麻烦，总觉得自己带来给别人不安的一些东西，就一个人在那边垂泪。所以到第四回的时候，就是第二天黛玉进贾府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去跟贾母请安，跟王夫人请安。那么贾母请完安到王夫人房里请安，然后就发现王夫人很忙，因为王夫人好像在拆一些信看一些信，然后发现王夫人的姐妹就是薛姨妈家里出了一个人命的官司，所以这些小孩子十二三岁也不懂这个人命官司到底怎么回事，也不太方便打扰王夫人去办事情，所以就说那离开吧，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就到了李纨的这个房间去。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介绍了一下贾珠的太太李纨。那我前面有跟大家提过，李纨是十二金钗中间的一位，那么她其实是在这个贾府的女性当中最守传统的一个妇德的啊，所以这里就有几句话带出了这个李纨，所以我希望把这一段念一下，大家对李纨的出场的描绘有一个了解。好，就是姐妹们就指林黛玉跟迎春、探春、惜春啊，姐妹们随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就贾珠虽然死了，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才五岁已入学公书啊，就是这个贾家后来振兴家业的这个人。那他就介绍了李纨，说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忠，就是李纨的爸爸叫李守忠，原来也是南京这个地方做大官的人啊，名宦之女，曾为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国立大学啊，就是在古代当然没有那么像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大学，它就是由国家有一个最高的学术单位，然后里面有设五经博士来教育的啊，等于是国家。我想以今天来讲，当然那个位置可能是类似中央研究院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国子监祭酒又有一点像院长。那祭酒这个字我们现在还在用啊，就是各行各业当中最优秀的人我们叫祭酒，因为意思是说过去比如说国子监要祭孔子的时候，去祭酒的那个人一定是地位最高的人，就是院长代表身份。所以我们常说，哎，这个人是青衣界的祭酒，那表示说他唱青衣是唱的最好的啊。国子监祭酒就是李纨的爸爸李守忠。那么因为他们家里面等于是一个做大官书香世家，所以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每个人都读书，男的女的都读书。可是到了李守忠承继以来，就李守忠这个李纨的爸爸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你看到这个是很传统的一个观念，就包括这种书香世家，这个李守忠他就认为女孩子不必读书的，女子无才便有德， 故生了李氏，生了李纨以后便不十分另起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闲元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事迹便罢了。好，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点出李纨为什么后来的个性会变成这么三从四德的个性，跟家里的教育也有关系啊。那么所以就只以纺机锦绣为要，纺机就是刺绣啊，或者是织布啊，锦绣就是打水啊，或者做家务事啊，就是忙着家务事。我记得以前台湾的一个大学是家政专科，就是女孩子就是学家政的。那当然这个都是很传统的一个观点啊，认为女性要学的东西就是跟家务事有，就是纺织锦绣为要，所以给她取名叫李纨啊。这个纨绞丝编也是跟纺织有关，字公才啊，字公才。因此这李纨虽然青春丧偶，就她才十几岁，丈夫20岁就死掉了，其实才十几岁，带着一个孤儿就开始长大，虽然居于高梁锦绣之中，住在贾府，那么吃穿都不必愁，那么身边都是这么有钱的一个家世，可是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闻无见。那么这里面讲的当然是李纨自己的心情啊，就是青春丧偶，十几岁嫁过去丈夫就死掉，带着一个孩子养大，她就觉得她应该遵守所有女性的这个规矩跟道德，把这个孩子养大，什么事情她都不管。所以我们看到李纨在十二金钗里，她几乎是完全没有自我表现的，或者她觉得自我就是把寡守好，把孩子养大就好了，其他她完全都不管。所以很多的活动她也不参加。那么她后来住在大观园当中，其实也就是贾母让他进去陪着这些弟弟妹妹们读书而已，有点让他去管着他们，可是他也其实也管不住啊，也管不住。可是这个李纨是一个很特殊的典型，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年龄跟王熙凤差不多，可是王熙凤是绝对不会做李纨那种角色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就是很豁达锐利，然后要去抓权，然后要表现自我，可李纨刚好就是用槁木死灰这四个字形容他，其实很悲剧，因为才十几岁啊，就这么年轻他就已经让自己心如止水，完全没有任何愿望，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破烂的那种感觉。好，这里面就带出了李纨的一段，可他接着下来他又转了，他就不谈李纨而谈贾雨村。我们刚刚讲到第四回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贾雨村做官，做官就有了一个人命的官司。那么他刚开始他觉得这个人命官司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复杂，只要去把凶手抓来问罪就可以了。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要发签的时候啊，就说他当时知道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雨村听了大怒那一段啊。这里面雨村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粗的话，他岂有此放屁的事，打死人命竟白白走了。你可以看到做官的人在那个官场法院里面，他就判案的时候他就讲出这种很粗的话，怎么可以拿不来啊？因发签差工人立刻将凶犯族人拿来拷问，就发签，大家可能看过古代的戏里面有一个签筒，就是像庙里的签筒，然后要抓人的时候就要拿那个，其实是逮捕令，古代的逮捕令，就是把那个签丢出去，大家就拿那个签，等于是这个做官的人的令牌，然后就去把这个犯人抓来，那么让他们供出来到底凶犯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浦文书。海浦文书是以前到处布告，因为古代的城啊都有城门的，晚上都会关城门，就在城门上就会贴这种通缉犯的这种像，然后把名字写出来，所以你可以抓这些人，叫做海浦公文啊，海浦文书，就是等于布下天罗地网一样，让这个人逃不掉的意思啊，就再动海浦文书。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说，他要发签的时候，岸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不令他发签，所以这里面很有趣的就是点出了这个门子，所以他就退堂了，然后就退到密室。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啊，就讲到雨村在密室里面跟这个门子的关系。 雨村觉得十分面善，一时想不起来。然后那个门子就笑了，他说：“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便忘了我了。”啊，这个时候雨村其实没有认出他，因为以前是和尚嘛，剃着个光头，那么现在留了头发，穿了一个这个衙役的服装，所以他就认不出来。然后那个门子就笑说：“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生之地竟忘了。”好，我们看到这个出生之地当然是讲八九年前他们都住在葫芦庙里面，可是有没有感觉文学的东西常常有双关语？出生之地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源。好像贾雨村这几年都在做官，所以他没有想到他当年落难过，当年有过人帮过他的忙，那么当年他也爱上那个丫头，对不对？我们在第二回里面讲到后来娶过来的那个丫头，然后他也答应要去找甄士隐，他也答应要去找甄士隐被骗子拐骗掉的女儿，可是他现在都忘了，就这些年他一直在忙着做官这个事，其实他都忘。所以这个门子一讲说你加官进禄竟然把出生之地都忘了，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文学的有趣是你忽然心里面一惊，就是我们通常都是把出生之地忘了，我们把自己生命最本源的那个东西一下子会想不起来，就是有时候你忙碌于公事，忙碌于自己要做的事情，忙着忙着你忘掉你最初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人，你想活出什么样的自我，其实那个东西就忘掉。所以其实《红楼梦》里面常常有这种很双关语的这种很禅机的话，就说把出生之地竟忘了，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的事吗？雨村听罢如雷震一惊，方想起往事。啊，那个雷震一惊有一点忽然顿悟了，忽然在顿悟，所以才记得这个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沙弥是梵文啊，是梵文。那我们说这种刚刚开始修行的一种出家人，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叫沙弥，所以有时候翻译成沙门啊，沙弥沙门，那么都是梵文的翻译，就是小和尚的意思。因为葫芦庙被火烧了以后无处安身，他本来要到别的庙去修行继续做和尚，可是又耐不了清冷景况，所以这个门子也是一个大概六根不是那么净的，所以做了和尚可是还是心耐不了这个凄凉寂寞，而且也年轻，就想说赶快趁机就续了法，冲了门子就改行了，啊，就不再做和尚了。一时间雨村哪里辨得是他，便忙洗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又让做了好谈。”好，我们看到贾雨村这个时候是一个大官，这个门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看门的衙役，一个守卫，所以贾雨村要他做他不敢做。可贾雨村为什么要他做？因为贾雨村不知道这个门子就是过去那个小和尚，本来不知道，那么现在知道了，想说哇，他过去的身世这个人都知道。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落难的时候住在庙里啊，你认识的人你们花天酒地谈的什么事情这个人都知道，那你今天做官了以后其实他要很小心，所以贾雨村就让这个门子做。可是你看到门子的反应非常有趣啊，下面有几段也许我们看书的小说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注意到。雨村就跟他说：“贫贱之交不可忘。”所以我们是在葫芦庙里面认识，我们是贫贱之交，是老朋友，你我故人也，所以这里是私事啊，是一个私人的房间，并不是在外面，所以你不要守这些礼节，我们要好好的长谈，岂有不做之理。所以门子听了以后方告了坐，可是你注意一下他坐下来怎么坐，斜牵坐了四个字，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懂这四个白话啊？斜斜的牵就是你到庙里抽签，不是那个签筒里的签都是靠在那里的吗？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坐，他是靠在椅边的，就他不敢乱坐，因为这个是大老爷。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红楼梦》里面的小的细节啊，就斜牵坐，就是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很地位很高的人家里，就是你会很客气，不要坐不要坐，可是他叫你坐的时候你还是坐得很谨慎。所以那个斜牵，其实《红楼梦》里面很多的白话我觉得非常的活泼，他其实在形容他的身体的那个肢体的语言啊，斜牵坐了。所以我会比较希望大家慢慢读下去的时候开始注意这个，在白话文里面《红楼梦》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就斜牵，他用两个字就把他那个感觉形容出来。有时候我们形容很久，我们都没有办法把一个东西形容得很好。我记得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大概你自己知道犯了什么错，然后教官忽然叫你去，然后教官又很坏又不讲话，就说你坐啊，你先坐下来再说，然后就忙他的，你就根本不敢坐，你就靠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斜牵坐了，我就想到我那件事情，就是根本你就觉得那个坐很为难，根本就觉得 要很小心很小心，所以这个门子跟那个贾雨村的关系也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然后贾雨村就问到了重点，说你刚才为什么做手势使眼色不让我发钱，就是这个门子在这里做的比较久。贾雨村是新到任的官，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他第一件公事，他要判的第一件公事，所以他当然很小心，就问这个门子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发签。这个门子道，老爷既然容任这一省，你来这个南京这个地方做官，难道没抄一张本省的户官符来不成？好，点出了一个东西，就是户官符。就所有的做官的人都有一张单子，这个单子是写出你不可得罪的人啊，叫做户官符，就官官相护的这个户官符。那雨村忙问何为户官符，我竟不知，他我从来没听过。这里面其实点出就是贾雨村是贫寒出身的，你贫寒出身其实对这种牵连的世家的东西其实是不了解啊，不了解，你必须做官做很久以后你才知道中间哪一家嫁到哪一家，哪一家嫁到哪一家，那个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啊。有时候你不要讲古代的四大家族，近代也一样有四大家族，就是那个亲戚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这种，因为所有的一个社会的结构里面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维护一个特权啊，不管是权力或财富，它都必须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所以这个门子听了以后就觉得不妙，他就说这还了得，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做得长远，你做官怎么做得长远啊？难怪上一次一做就被革职了，他自己也不晓得怎么被革职。所以他说如今凡做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贵大乡绅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你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单子啊，一时触犯了这种人家，不但官爵，连性命还保不成。就是你不但会丢官，严重的时候连性命都丢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门子点出了这个重要性啊！所以他就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就叫做户官符。他说你方才所说的薛家，就是你要抓的这个人犯薛蟠，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你怎么敢惹他啊？所以他这一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其实很容易，就是杀人偿命就把这个人抓来，可是都因为碍着情分脸面，就是因为这个家族的关系太复杂了，所以没有人敢处理。所以一面说一面就从顺带就从袋子里取出一张抄写的户官符来。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门子其实有 很多心机，他不会上班的时候没事就带了一个户官符，其实他已经认出贾雨村，他也要找到适当的机会去把这个户官符交给贾雨村。那大家可以想，他是关心贾雨村吗？当然也未必，他很可能是借这个机会可以钳制这个做官的人，就是我今天我交给你户官符，你这个案子也就我知道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有一天他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要挟贾雨村的，所以这里面都是官场的东西。可是《红楼梦》因为这种家族出身呢，曹雪芹非常懂这种东西，那么当然他也厌恶，作者很厌恶这个东西，可是他太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他就把这个写得极好，很细的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子他为什么要从这个顺带里就拿出一个户官符。然后雨村就拿来看，贾雨村看的时候都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其实是民间的歌谣，就是民间常常会把一些做大官的人的情况编成一种儿歌一样的东西来传唱，来就是大陆现在叫做顺口溜啊，顺口溜的东西，他常常会编出很多很多东西，所以你一听完顺口溜你就知道现在当政的是谁，高干子弟是哪些人，你都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民间一直有这种很有趣的歌谣的这种形态的东西，然后口碑写得非常明白，下面住着始祖官爵房次，就是这个家族最早创业的人是谁，始祖是谁，然后他们的官位是什么，然后到现在为止他们有多少房，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止一家啊。你知道说啊，台北有个王家很厉害很厉害，可他在高雄可能还有好几房，因为可能有几个弟弟妹妹在这边落根了，所以你要注意到他好几房，所以你不能惹到这个家族，就是这个本根不要惹他，旁支你也不要去惹他 好，所以你又看到下面就是这个护冠符，说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都是押韵的啊。白玉为堂金作马，当然是这里面有典故，可是同时也是在讲他们的富有，就是用白玉做房子，用黄金来做马啊。假不假，他们真不假，这一家绝对不是盖的啊。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下面注解是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宁国公开国，宁荣国公开这个基业啊，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现在已经有二十房，分除宁荣钦派八房，在都外，就是在首都当中有亲族八房，可是在原籍还有十二房，所以总共是二十房。这样就可以了解到贾家的这个势力之大，它蔓延在各个地方，所以他派出去做官有的时候是在外地的啊，所以他并不只算他都中的那个部分。好，第二个就讲史家阿房宫三百里，就是讲秦始皇盖的这么大的豪华的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那表示说这个史家的势力也是不得了的啊，就是连秦始皇盖的阿房宫都住不下他们。那么这个史家是谁？是保陵侯尚书令史公之后啊，他们的第一代是保陵侯尚书令，尚书令等于今天的行政院长、宰相啊，等于是宰相，做过宰相的。那一共分为二十房，都中现住十房，原籍十房。我们刚刚讲过，贾母就是这个家的小姐，所以贾母史家的小姐嫁到了贾家啊，所以这里面贾跟史已经结亲。那么贾母的孙女史湘云也是这个家庭啊，家庭出来。好，第三个是王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就是东海龙王这么有钱，什么都有，可是他少了白玉床的时候，他要到金陵的王家来借，表示说这个金陵的王家多么厉害啊！所以这个王家最早是都太尉统治，也就是一个武官出身的。那么到这一代就是王子腾，就是王熙凤的爸爸啊，王熙凤的爸爸王子腾。所以他们一共十二房，都中二房，然后在籍还有一些房。好，下面就讲到了薛家，第四个讲到薛家，丰年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啊。这个雪一直在暗示薛家，就用薛谐音的这个关系，使用珍珠，使用黄金，像用土用铁一样。那么第一代是紫薇社人薛公之后，紫薇社人是当时的有一点秘书省里面的一个官位啊，其实是一个蛮文人的一个官，可是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文人的家庭最后怎么会出了一个薛蟠这么不读书的一个小孩子。县领内库唐银行商共八房，所以薛家是特别有钱，因为是管皇帝的钱啊，所以你注意这里县领内库唐银，就是国库是由他们管的，大概有点像近代的孔祥熙这种角色吧，就是他们可以造钱币之类的啊，可以管国库内堂的。内堂是皇宫里面用的钱，叫堂这个字啊，内库堂钱。所以宇春他就看了这个单子以后，刚好有人来说王老爷来拜，所以他赶快要去见人，然后过一会儿他又回来，然后继续再问。所以这个门子就跟他说，四家，贾家、薛家、史家、王家联络有亲，他们彼此都是亲戚啊，都是亲戚。所以你看到王子腾的一个妹妹嫁到贾政那里去做王夫人，一个嫁到薛家做薛蟠的妈妈，就是薛姨妈，所以王薛都有关系。然后史太君嫁到了贾家，是贾母，都是全部都是牵连。王熙凤又嫁到贾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牵连。那如果我们看到最后补《红楼梦》，补的是薛宝钗又嫁给贾宝玉，又是薛跟贾的连接啊，所以中间全部是四大家族的这个连接，说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所以一家下去了全部都下去，一家上来了全部都上来。所以这就是古代的这种官场的，我想今天也未必没有这样的关系啊，当然不像古代这么严密，可是你可以看到官场的所谓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啊，他们彼此是互相帮忙，互相遮饰，遮饰是说做了坏事贪污都彼此要掩饰一下的啊，都能够彼此牵连啊，皆有照应， 方才告打死人之靴，就系丰年大雪之靴。不单靠这三家，他的室友亲戚在都在外者本次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所以这个门子就讲出了真话，就是当时官场的一个现象。那当然贾雨村做官刚刚做官，所以他还是有一点直率，他就说那如果这样子怎么办，怎么了结此案。那他就问说，你大概也知道这个凶犯就是薛蟠到底躲在哪里去了。然后门子就笑了，我不瞒你说，不但凶犯躲在哪里我都知道，拐卖的人我也知道，连买主跟被卖的人我都知道是谁。好，然后他就讲出了，所以这个门子是非常有心机的一个人，就是他家里有房子租出租，就租给刚好就是这个骗子，这个拐骗的人。然后这拐骗的人因为拐的是英莲，那英莲小的时候住在他们那个巷子葫芦庙旁边，所以小的时候他们都跟他一起玩的，所以他知道英莲有个胎记，身上有一个胎记，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英莲是被拐骗来，所以这小女孩都不敢讲。那么后来慢慢骗这个门子才套出了真话出来，知道她就是当年甄士隐的女儿，就英莲。好，我们现在知道说，如果贾雨村做官，其实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英莲的爸爸，因为甄士隐当年给了他50两银子帮助他做官，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帮忙，而且从做官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执法正义的话就应该了这个案子。可是这里面就是复杂的牵连到他今天做官是薛家跟这个贾家帮的忙，所以他必须要维护薛蟠啊，保护薛蟠，所以这里面就牵连到现实跟他中间的这个纠缠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门子就讲到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我们看到点出了一个在这个小说里并不是最重要的人，就是冯渊啊。冯渊这个人，大家看到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啊，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在交代冯渊守着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18、9岁，也是一个小男孩，酷爱男风，不喜女色，他从来不跟女人在一起的，这也是前生冤孽，就是完全讲不通他怎么会爱上了英莲，就是他可巧的遇见这个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定要买来做妾，就是英莲。那么立誓再不结交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所以3日后方过门啊，就是如果他当丫头买了其实就没事了，可是因为他要当成太太，所以要选日子，一个好的日子进来，所以才隔了3天。谁知这拐子又偷卖于了薛家，然后想卷了2家的银子再逃往他乡去啊，就点出世俗上这种拐骗小孩的这种人，犯法的人，谁知又不曾走脱，就这个人，这个拐子本来想骗了2家的钱就跑了，结果没有走掉，所以就被2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那2家都不肯退钱，如果有一家愿意退钱就算了，可是2家都要忍，所以就开始有了一个冲突。那么薛家公子就薛蟠啊，岂肯让人，他绝不会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一打，把个冯公子打个稀烂。好，我们看到打个稀烂这种都是俗语，白话文的俗语，过去在文言文里面很少有，可是我们现在说打个稀烂啊，一个碗掉下去打个稀烂，人也打个稀烂，所以打个稀烂3日回家去，3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来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就是薛蟠他本来要准备进京，就是他要带妈妈跟妹妹到京城里面去，他只是偶然在路边看到人家卖丫头，因为我们看到薛蟠就是家里太有钱了，所以这个小孩子要看到一个女孩他喜欢，他就说哦买回来，他有时候买回来大概丢在那边就忘了，就他其实就是养成了这种坏习气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一直觉得薛蟠这个角色在这个书里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就是他其实真正写出豪门子弟的可怜，就是他不绝对不是什么坏小孩，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如果你放在一个对的家庭好的教育里，他也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就看到他因为家里太有钱，妈妈宠爱他，爸爸又早死，所以他变成无法无天，他自己甚至没有任何机会知道他闯了什么大祸，因为他闯的任何的祸都有人替他收拾。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朋友 家里发生事情，我就带这一腿去念给他听，妈妈就听懂了，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因为其实我相信小孩子的好坏其实都是家里的家教的问题啊。所以薛蟠不用立刻觉得他是一个坏小孩，就是社会里面这样的小孩都是因为家里面已经纵容到了他根本已经没有法律的观念，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包庇啊，都有人包庇。所以我们看他见了这个丫头买了就进京，谁知闹出事来，打死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你注意下面，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好像没有事情一样。那么可见他以前大概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打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几个钱就好了。尤其如果打死的是穷人，他们家有的是钱，那么这种穷人家大概觉得打死的人你要赔多少钱，他也赔了，那就算了嘛。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描写薛家是用这个方法在描绘，就是什么叫做珍珠如土金如铁，因为根本不在乎钱的啊，根本不在乎钱，所以他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有没有看到，就他所有的事发生，有闯了祸，都有兄弟奴仆帮他料理，所以他从来没有料理过任何事，并不为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这句用得极好，他不会为了这一点点小事，你看我们打死一个人他叫小事，为了这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那我薛蟠还要逃吗？哪里有到这种不堪的地步，因为家里面这么大的势力，根本逃都不用逃，值得他一逃。好，所以这个门子就告诉了他这一段故事，告诉完了以后，他又告诉这个贾雨村说，你知道这个被卖的丫头是谁？然后贾雨村说，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丫头是谁？他说，这个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女儿，小名英莲的。好，所以这个时候才点出这个丫头就是英莲。我们在前面跟大家提过，英莲就是应该可怜的意思，就这个女孩子是最薄命的一个女孩，就是她一生都非常惨。我们下次到第五回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她最后死的大概也很惨，因为在《红楼梦》的判词里，她后来改名叫香菱，菱花的菱啊，英莲改成香菱。自从两地生枯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就是大概是夏金桂，有一个叫夏金桂的把她折磨到死。可是《红楼梦》没有写完，在八十回以后补写的这个人大概有一点不希望这本书变成太悲剧，所以把香菱的命运改得比较好。就是后来薛蟠忽然怎么醒悟了，薛蟠后来改过自新，然后就对他很好了。那么大概在小说里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来讲的这个自从两地生故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绝对是说死掉了，被折磨死掉。所以这个香菱是这个小说里面命最苦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这一回的回目大家也看到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就是她就是苦命，她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逢冤，有可能生命有机会转机变好，结果又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她一直是，记不记得她小时候爸爸抱着她出来，一个和尚说，你把这个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蛇给我，讲的就是这个有命无运。可是照理讲，贾雨村这个时候如果有正义感，他就应该去救英莲了啊！可是后面的这个纠结是特别麻烦的，所以贾雨村吓了一大跳。他原来是他说五岁的时候被人拐去，怎么到今天才卖啊？不是拐骗的人拐了以后就卖了吗？那这个门子说，这种拐子啊，单拐五六岁的儿女，就是五岁六岁拐来养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看他容貌长得好还是不好，就带到他乡再去转卖啊。所以这个时候英莲也应该就是十二三岁的这个光景，所以这个门子就认出他来了。因为门子说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疹啊，就是讲胎记，所以他认出了英莲。那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他才认出了这个英莲。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贾雨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开始讲到，这个拐子卖了给冯渊，又卖了给薛蟠以后，薛蟠惹了这个事情，所以下面他就开始介绍了薛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回有一段是专门讲薛蟠的啊。Thank you. 他说这薛公子魂名人称呆霸王，看到这一段吗？啊，薛公子魂名人称呆霸王，这呆霸王三个字在点出那个薛蟠的那个感觉，他其实不是坏，他就是大辣辣的那种男孩子的那种样子，最是天下头一个爱弄性的，且使钱如土，他花钱跟丢土一样，根本不在乎，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这冯公子空喜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性命，也把性命赔上，岂不可叹？那雨村听了以后，觉得他们是孽障遭遇，亦非偶然。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其实贾雨村心里面已经有数，他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已经开始在学做官，要怎么样子去使这个贾府不会抱怨他，说我帮你做了官，结果你又来出我们的亲戚的这个死罪，所以他就不讲话，他很聪明，他不讲话，他让门子先讲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啊？那个门子就笑道说，老爷当年何其明，今日反成了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就是门子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献计了啊，就开始献计。小的闻道老爷补生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你看这个门子其实是很鬼灵精的，这个贾雨村做官，今天能够坐这个位置，是贾府跟王府，就是贾政跟王子腾出了力量，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这个薛蟠是贾府的亲戚，老爷何不顺水行舟，做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所以这个从门子口中讲出来，劝他说你将来还要见贾政跟王子腾，见贾王二公的面。那贾雨村当然一定要摆摆门面，说这事关人命，我怎么可以随便了结这个案子啊？总要摆摆这个门面。然后这个门子就跟他做了一些建议，这个建议大家可能看到有一段蛮有趣的，他就说好，那你明天出来以后啊，你就说我会伏击，就是挡击啊，伏击。古代伏击是用一个绳子绑一支毛笔，然后你就拿一个沙盘在底下念念有词。那么等到鸡仙，就是这个伏击，我们讲鸡童也是，他呱呱呱念念念，最后仙就附身了嘛。附身以后，这个笔就会写字，就会在沙盘写字，写出来的字旁边的人都看不懂，那只有伏击的人看得懂，他就会解释给大家听。然后解释的时候，贾雨村就可以解释跟大家说啊，这个仙人讲，过去冯渊跟薛蟠有这个宿孽，他们两个在前世就有宿孽，所以这一世他们要还报的。所以冯渊已经被打死了，那冯渊的鬼魂现在出来又勾了那个薛蟠，所以薛蟠也暴病而死，就叫薛家报一个暴病而亡，然后就把此案了结。所以这个门子就跟他做了这个建议。那其实我们看到贾雨村，当然他心里面这个时候已经也很笃定，他大概知道说我大概要怎么处理，可是贾雨村绝对不会露声色啊，他不能够在一个门子面前立刻说好我就这样说，他说不妥不妥啊，我再斟酌。有没有看到这一段，贾雨村说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那么这里面贾雨村其实已经在知道他要怎么安排，可他不能够让这个门子压倒他，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贾雨村开始学会做官，而且开始要处理这个门子的问题。因为我刚刚跟大家提过说这个门子很麻烦，这个门子现在放在贾雨村的旁边啊，贾雨村一定把他当眼中钉，因为知道他出身的就是这个门子。所以其实这个门子你看他心机这么多，可是不够聪明，因为接下来他要倒霉了，他不知道。因为如果他没有前置要挟贾雨村，贾雨村一定要把他处理掉，因为在官场上这个人随时会透露出你口风，那么你今天这样了结命案也是不得了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段，贾雨村第二天就把这个事情处理了，然后他就发现说冯渊家因为父母早亡，也没有真正的亲人，所有的远亲也不过就是吵闹，为了多一点钱而已，就所谓的烧埋费啊，就是能够埋葬冯渊的钱，所以薛家有的是钱，根本不在乎，所以就赔钱就了事，这个案子就了结。那么也假装报了一个薛蟠就暴病而亡这件事。好，大家找到一段，雨村既判了此案，雨村把这个案子判了，急忙作书二封于贾政并王子腾。你看到这是官场了，就是案子判了，干嘛赶快写信给贾政跟王子腾，因为告诉他们说你们家的这个亲戚薛蟠我已经帮你们处理好了。 好，这个就是护官符的作用。就贾雨村第一次学会了官场的这一套东西，可是就是白死了一个冯渊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作者透露出那种官场政治上可怕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处理这个之后，他另外一件事，就此事皆由葫芦庙内的沙弥新门子所出，所以雨村诚恐他说出当日贫贱的事来。好，这个门子要倒霉了。就是贾雨村想说这下还了得，他的这个过去这个人都知道，那不晓他什么时候给你忽然爆料出来，给一周刊登出来。所以他就诚恐他说出当日贫贱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远远冲发了他才罢。远远冲发，也许大家现在不太容易到，就是发配到很远很远的边疆，那种常常就在路，就是像林冲就是发配，可在路上，在野猪林，就是要派人去把他暗算掉了，就杀掉了，然后这个人就再也没有下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是官场很恐怖的东西，贾雨村已经学会啊，所以真是隐士出家，其实了悟了，听了好了歌，了悟出家的贾雨村，其实进入到人世间最污秽肮脏的那一面去啊。所以一个是真，一个是假。所以《红楼梦》的真跟假都有暗示啊，都有暗示，就是说这个贾家跟贾雨村其实都在红尘中，其实都进入到这个人世的纠结啊，进入到这个人世的纠结。好，我们看到这一段故事，一方面交代贾雨村学会了做官，交代了英莲被卖，可是更重要是要带出一个主要的角色，就是雪攀。这个薛蟠以后常常要跟贾宝玉唱卡拉 OK 的，常常要去嫖妓的，这个薛蟠就是在这个小说里面简直像一个坏男孩那样子。可是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开始介绍薛蟠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很主观的方法，他还是客观的告诉你薛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关于这个薛公子啊，薛蟠的来历。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啊，很小爸爸就死了，寡母又怜他，可怜他是个独根孤种。好，我们看到过去的社会里面，这种单一的男孩子大概都会被宠到不像话的地步啊，因为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啊。所以如果要讲过错，不是薛蟠的错，是妈妈的错啊，溺爱纵容到这种程度，随至老大无成。所以到了十几岁，什么事也没有做，书也不读，且家中有百万之富，家里这么有钱，现领着内堂钱粮采办杂料，就是拿着皇家的钱在买东西的，那还得了啊？这种他拿着皇家的钱，大概人家也不敢随便收他的钱，因为你有一个皇家的这个字号在这个地方，别人送礼都来不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现领着内堂，内堂就是刚刚讲说所有的皇家用的钱叫内堂，国库的意思，内堂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薛文起从五六岁时就是性情奢侈，那性情奢侈当然家里面有的是钱，所以要什么就有什么，言语放傲，讲话也从来没有礼貌，骄傲得不得了，就是很自大的一个男孩子。虽然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个字。我们看到这个是很有趣的，就是过去这种男孩子其实家教很严的啊，他每天上课，可是他只识几个字。后面有很多笑话都是关于薛蟠的，薛蟠看到唐伯虎的名字唐寅就念成另外两个字的，他常常就是不学无术那种人，就是书读得一塌糊涂的，乱七八糟，然后到上学也是胡闹的那种人。那后面有一段也有他去这种歌楼酒楼里面，他就会唱那种最黄色的歌。那贾宝玉在写那个红豆词，他就写了一个什么女儿乐，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薛蟠啊。说从五六岁性情奢侈，言语放傲，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个字，终日唯有斗鸡走狗游山玩水而已啊，每天就在那边游玩，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 我们注意一下，薛蟠这个时候是世袭了他爸爸的皇商的身份，可是你可以看到他根本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连做生意也不懂，所以这里讲的经济就是说他根本其实不会做生意，全然不知，尽赖祖父旧日的情分。可是因为祖父爸爸都是做大官的，那么这种交情好得不得了，所以出来只要亮出字号根本没有问题。所以这里面也看到这种大家族其实根本不在于小孩子最后能不能干，而在于说你这个家里的名牌名分一亮出来，所有人都来帮忙，就是旧日的这种关系。然后在户部，户部等于当时的内政部啊，户部挂了一个虚名，支领钱粮，那么他还有薪水的，每个月他还有薪水，有官名的。然后其余的事自有旧伙计老家人错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要怪谁，如果要怪的话，母亲老家人旧仆人都要怪，因为这些人全部在宠他，全部帮他包办一切的事物，所以他就是每天在那边领薪水玩乐，做他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以后大家可以慢慢注意，薛蟠真的是作者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人。我们也可以相信曹雪芹家族当初家里很多的男孩子大概真的就是这样长大的，就是这种斗鸡走狗这样玩着长大，看戏啊唱歌啊这样玩着长大，从来没有好好读书，也不认真去求学上进的啊。所以薛蟠其实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讲到他母亲，寡母王氏乃现任经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啊，就这个王家王子腾的妹妹，她跟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姐妹啊，所以他们叫薛姨妈的就是这个人，今年40上下，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个女儿。好，这是薛宝钗要出场，有一个女儿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的肌肤莹润，举止娴雅，当日父亲在日令其读书识字，教之乃兄即高超十倍。所以薛宝钗跟哥哥薛蟠几乎是两个明显的对比，就我们很难了解说怎么同一个爸爸妈妈生出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会差别这么大。薛宝钗书读得极好，然后他读书其实好玩而已，可是他就读得好得不得了，那个哥哥那么认真读，读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是两个截然不同。这个薛宝钗很照顾妈妈，那么也觉得哥哥老惹祸，老是闯祸，所以他很多地方特别体贴母亲，那么跟母亲感情也特别好，也学到很多很大方的事情，甚至他哥哥惹的很多祸薛宝钗都要想办法去周旋啊，所以就恐怕也特别懂事。说自父亲死后，薛宝钗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不能够让他的妈妈高兴啊，总是惹祸，总是惹妈妈难过伤心害怕，他便不以书字为事，他自己也就不那么专心在读书啊写字，只留心针织，就是做女孩子的应该做的事。现在的皇帝崇尚诗礼，征采才能。好，我们知道过去的皇帝常常有一个制度，就是让所有的这些大官书香世家的女儿长得好的要征采到进宫，那么过去进宫多半就是做皇后啊做妃子，所以叫做选秀啊，选秀选进宫里面去。那么现在他不只是征漂亮的，同时他征采才能，就是希望除了遴选妃嫔以外，仕宦名家之女皆亲民达步，能够把履历表写出来，以被挑选则为公主郡主之入学陪侍，就他们可以到皇宫里面跟皇宫里面这些公主一起读书的。所以宝钗为什么要进京，是因为薛蟠要带她进京，是因为她准备这个时候宝钗14岁，准备进皇宫里面去。所以宝钗如果进皇宫大概就是元春的命运，就是她可能会一辈子就在皇宫里面，因为这种女孩子一进宫大概就出不来啊，就出不来。可她在准备要待选被选候选的时候，她先住在贾家，就是贾宝玉家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跟他们的这个结交的一些关系，所以他们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所以作者在这里用了才人赞善，是说他们 等于是入宫陪侍这些皇族的人读书的啊，读书的这些人，所以跟古代的这些官的用法有一点点不同啊。好，因为薛宝钗要进京去候选，而且薛翁死后，就是薛蟠的爸爸死了以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成局总管货计，就是他们家势力很大，有很多很多的生意，在京城里面很多生意。可是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我们看到这里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企业啊，就是第一代创业的人如果忽然走了，那么下面还小，那么他的老伙计这些人就会有吃就吃，有爬就爬，然后企业很快就垮掉了。所以这里面有点在讲薛家其实这么有钱，可是已经到了薛蟠撑不起来，那么这些伙计这些总局在都里面做生意的，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势拐骗起来，所以京都中有几处的生意渐渐消耗。所以薛蟠素闻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就是他们当时在南方，可是薛蟠就很想到首都去玩，到台北去玩，说那台北一定很好玩，就是完全就是那种15岁的男孩子，他已经玩得不亦乐乎，可是他觉得到都首都去玩恐怕是更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讲到薛蟠听说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位选送妹代选啊，把薛宝钗妹妹送去代选，二位望亲，就是去探望亲戚，三因亲自入都消算旧账。那么这个当然是假的啊，就是说他说他跟妈妈说他要进京去把他们老字号老的那些生意能够算一算旧的账，再记新支。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假的，可是他有三个理由，所以他就要跟妈妈跟妹妹一起要进京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刚才买英莲是他进京的路上看到，偶然看到就把那个冯渊给打死，然后这个人命官司他也丢下不管，就走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薛蟠的这一类的介绍。可下面有一段很有趣啊，在第四回比较后面的部分，我们看到他集中在写薛蟠这个小男孩心里面很多的轨迹。就他要进京了，对不对？他要进京的话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住在贾家，因为贾家是他妈妈的这个姐姐，就是他姨妈家，住在他姨妈家，要不然就是去住舅舅家，就是王家啊，他妈妈的这个哥哥家里面。那王家贾家都是大家族，可他很怕，因为他在想说他进京去他是想要去玩的，每天晚上可以唱卡拉 OK disco 可以跳到半夜这样。可是他如果到了舅舅家，舅舅一定管他管得很严，而且他刚刚打死过人，这个人命官司又被了结，而且舅舅也知道他打死了人，所以他就很怕。所以他就跟妈妈讲说他们家在京城有几栋房子，有好几栋房子，那么找人家来管。那他就想说这么多年没有住了，那么这些房子大概就被那些托管的人私下租给别人，可能都乱七八糟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要不要先去啊？因为他现在跟陪着他妈妈跟妹妹也很不自由，他说我要不要快马先到京城里去，然后我可以打扫一下然后再接妈妈进去。这是小男孩的一个轨迹。那这轨迹说他自己可以走，自己走的路上还可以玩，然后可以先到，先到的话妈妈也管不了他，那他也不用再住在舅舅家或姨妈家，没有亲戚来管他，所以更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很有趣，他写到很多都是那种小男孩的那种心眼啊。其实我们很不容易知道说15岁的一个男孩子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爸爸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欧洲啊，他要去，他也很想去玩，可是他又觉得爸爸老在管他，他一定会想一些方法怎么脱离一下爸爸的那种。其实我一直觉得薛蟠写得好就都在这个地方，就是很真实的写出一个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他会有的这种心眼。他这个时候啊，他本来想入都的时候想一定住在舅舅家，就是王子腾家，可是他在半路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大家看到这一段说忽闻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九省统制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官，本来他们等于是管一个省，可是九省统制等于是一个最高的一个中央大员，然后 皇帝要派他出去巡边的，就是边疆所有的国防的要务都由王子腾去管，所以他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就奉皇帝的命令要到边疆去查所有的边防。那古代这样的一个官一出去大概就是几个月都回不来的，所以薛蟠就心里面好高兴，因为他想说这下好了，因为去的时候舅舅不在，那舅舅如果在一定骂他的，因为他刚出了人命官司，那么现在舅舅不在他就觉得好乐，因为过去舅舅地位很高，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如果爸爸死掉的话啊，通常都是舅舅代表父亲的身份啊，就是母舅的地位非常非常高，所以他怕得个半死，他奉旨出边查边，薛蟠心中暗喜啊，心中非常高兴，我正想进军，有个嫡亲的母舅管辖，不能任意挥霍啊，这个就是小男孩的心眼，就是有一个亲舅舅管他，不能任意挥霍，如今却好生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所以他才跟妈妈商量说京中有几处房舍，只是十几年没有人住，所以看守的人说不定都租给别人，可能弄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大概要打扫打扫然后才能够去住。好，他母亲也很聪明，这个薛姨妈虽然很宠儿子，可是你看到薛姨妈在这里跟她的对话，我常常觉得在座的朋友读完以后今天晚上就可以跟儿子对话一下看看。他母亲就想说你干嘛这么招摇，他说我们去京城里面，要不然住在舅舅家，要不然住在姨妈家，他们都很有钱，也是大户人家，房子多的是，根本不要急。所以他妈妈其实看已经看准说知道他的心眼是什么啊，所以你看到这一段母亲讲的话非常有趣啊。我常常有时候在旁边听一个妈妈跟儿子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想到说各怀鬼胎，就每个人都在想他自己，因为薛蟠很想自由，很想说可以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最好没有人管，可是这个妈妈其实怕得要死，因为她知道薛蟠刚刚出了人命官司，那么一到京城里面那更不得了，要再出事怎么办，所以就很希望他能够被管住，可他又知道自己管不住，所以他就想说如果住在舅舅家姨妈家还有人可以管他，好，所以这里面就是两个人各怀鬼胎的话。他说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亲友，应该先拜见亲友，或者在你舅舅家住，或者在你姨娘家啊，要不然就住王家，要不然住贾家，他们家的房舍极是便宜，这里的便宜是说很宽敞，很容易就多的是房子，根本不在乎我们去住，咱们先去寄住，再慢慢的找人去收拾，岂不消停？消停这两个字我们现在比较少用啊，就是白话里面轻轻松松的意思叫消停啊，就说你哎呀你省点事吧，消停一点，就是有的人很鸡婆老在那边忙的时候，消停就说你放松一点。他妈妈在骂他说你不要那么急迫好吧，那么紧张还要去打扫房子啊什么，岂不消停。然后薛蟠道如今舅舅升了外省去了，就是他的舅舅王子腾已经做了九省统制，家里忙乱起身，我们现在去一窝一块的奔了，你看这完全薛蟠的语言，薛蟠讲他自己一家人叫一窝，就是他跟他妈妈跟他妹妹就一窝的，所以曹雪芹很了不起，就每一个人讲话都是他自己的身份，你看到林黛玉讲话绝对不会一窝这种东西字出来，可是薛蟠就会啊，薛蟠就是那种在民间混大的那种，大概跟那个什么不良少年都在一起，所以他讲话就是那种俚语，就是很粗的俚语，我们一窝一块的奔了去，岂不没眼色。好，他妈妈就回答了说你舅舅家虽生了去，还有你姨娘家，而且这几年他们常常烧书来要我们进京，因为我们知道薛姨妈跟贾政的太太王夫人亲姐妹一起长大的，那么过去姐妹出嫁了以后嫁到不同的地方，一辈子见面机会都很少，那姐妹的情感又很亲，所以总会觉得你们到京城来，那么姐妹可以住在一起重新叙旧，那么是很好的一个感情，所以当薛姨妈也很想住在这个王夫人家里面，就是贾家，所以她说如今既来了，你舅舅虽忙着起身，你贾家姨娘家自必苦留，一定留我们住，我们咱们且忙忙收拾房屋，岂不使人见怪，那不会不是让人家觉得很见怪。好，下面妈妈就讲出薛蟠真正的心事，她说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守着舅舅姨父处住着未免拘束，不如你各自住着任意施为。好，所以这个妈妈其实是知道这个男孩子的心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母子的对话非常有趣跟亲切，就是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 亲子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最文学上最值得写的东西，因为他有一种亲情，可是他又有一种防范，就是这个薛姨妈疼这个儿子，可是他又知道这个儿子其实不学好，会有一大堆的诡计，所以他就要把他的这个心事讲出来。最后他就将了他一军啊，他说既然如此，你自己去挑房舍住吧，我跟你姨娘妹妹别了这几年，要厮守几日，我带你妹妹就薛宝钗投你姨娘家去，你倒好不好？他故意将他一军，就说好，你自己去住，我带薛宝钗，我带妹妹去住到贾家。那么当然薛蟠不可能这样子，因为他再坏他还知道他还是要照顾妈妈跟妹妹的啊。所以这里面就看到薛蟠其实跟母亲这个亲子关系是非常有趣，他毕竟现在因为爸爸死了，他是一家之长，这个男孩子是要挑起一个责任来的，所以他虽然爱玩想自由，可是当妈妈一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之拗不过，只好吩咐人一路奔荣国府来。然后王夫人知道薛蟠官司经过贾雨村去维持了结，就放了心。然后又见哥哥升了边缺，就是他哥哥升官做了九省统制，要到边疆去，所以他就有点发愁，有点难过，因为少了娘家的亲戚。我们看到古代的女孩子啊，出嫁以后没有娘家的亲戚在身边，常常会觉得很孤单啊，就常常会希望有个娘家的亲戚。那么本来他跟哥哥是住得很近的，可是现在哥哥要到外省去了，所以他就觉得没有娘家的亲戚来往。那么刚好薛姨妈是他亲妹妹来了，他就很高兴，所以就留他住。所以他们就接出大厅，将薛姨等接了进来，姐妹们暮年相见。好，我们看到王夫人跟薛姨妈两个人大概四十几岁吧，我们今天不太会用暮年这个字啊，可是古代就是用暮年相见，就是大概结婚时候是十五岁左右嘛，两个人十五岁结婚以后都没有见过面，现在四十几岁又见面，所以暮年相见，自不必说，悲喜交集，气笑并见啊。两个人就谈了很多往事，又哭又笑的，两个老姐妹就叙阔一番，又引荐了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啊，古代的那种见亲戚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就是每一个亲戚每一个人都要送到礼，而且那个礼哪一个人是多重，哪一个人轻，都要分出来的啊。虽然我们大概没有这么多讲究，可是古代的这种家庭，你去拜见亲友，你所有的礼物都要备好，就是你从南方来，南方的土产啊什么一份一份都要送好。所以他们就见过了，然后置席接风，接风就是招待薛姨妈给他们洗尘的意思了。接风，那薛蟠已见过贾政、贾琏，引着拜见了贾赦、贾珍，所以一一都见了。然后贾政就说话了。好，我们看到贾政这里说话其实很关键的一个事情，贾政就使人来说姨太太有春秋，就是讲薛姨妈，讲薛姨妈说你年岁不小了，我们今天不太会这样讲一个人啊，可过去四十几岁，他的意思说你年纪不是很小，那其实是有点尊敬他的意思。外甥年轻，特别重点是在这里，就是薛蟠，他一直关心薛蟠，因为记不记得他已经拿到了贾雨村的信，知道贾雨村摆平了这个人命官司，可是他很怕这个外甥又要出事，这个薛蟠，所以他说外甥年轻不知世路，他不说他坏，他说他不知道世界上的复杂啊。所以这里面都是很隐约的跟亲戚讲话的语言，就是说你跟亲戚讲话你不能讲得太白，说他打死了人啊，这个什么，他要说不知世路，年轻不知世路，恐有人引诱生事。所以薛蟠不坏，可是怕别人引诱他做坏事啊，你看到这都是舅舅讲话的口气啊，跟这个薛姨妈讲，恐有人引诱生事，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让薛姨妈、薛宝钗、薛蟠他们一家人就住在这十几间屋子，就是梨香院这个地方拨给他们住。其实有一点是让薛蟠被管住，特别讲梨香院一所十来间白空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哥姐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王夫人还没有说要留他们住，贾母也派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好，我们看到贾政先讲话， 贾母在讲话。为什么这样？因为王夫人是亲姐妹，亲姐妹有时候不好讲话，就说我下令把她留住了。可是如果贾政说话了，贾母又说话了，就比较真正是这边的主人讲话，因为他们毕竟是贾家，因为王夫人是王家嫁过来的，所以她的亲妹妹来的时候她反而不方便先讲，所以就让贾政先讲，然后贾母再讲，就让他们留下来住在这里。那薛姨妈本来就想住在一起，可以拘束儿子，可以管住这个薛蟠，如果另住恐他纵性惹祸，所以连忙道谢应允，所以就住下来了。可是下面你可以看到，薛姨妈就跟王夫人就跟她姐姐讲说，我们要住下来了，可是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方是储藏之法。这个有一点跟前面不同，对不对？记不记得黛玉进来的时候，王夫人立刻就问说，这个月的月钱发了没有，就表示说将来黛玉住下来她也要领这个每个月的零用钱。可是薛姨妈反而跟王夫人说，我们吃的住的月钱你们都不要管，我们自己来花，我们才可以住得久。那么因为他们家很有钱，因为他们家管着皇家的钱，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所以他就说我们愿意住下来，可是吃穿的东西用度都我们自己花钱啊，所以方是储藏之法。那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那这个姐姐知道他们家有钱的不得了，也不困难，所以也就不会坚持啊，也就一从其愿。自此后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好，特别介绍一下梨香院啊。梨香院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的，有十余间房舍，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姨妈家人就从此门出入，所以他们就可以从这个门进出。所以在图上大家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西南又有一个角门通一夹道，出了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院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梨香院的位置非常特别，就一方面它可以连接到王夫人的东院，所以薛姨妈常常进来跟王夫人一起吃饭讲话聊天。可是从东边有一个角门直接就可以到大街上，所以薛蟠后来每天晚上就从这里跑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他根本管不住他，就是贾政没有想到梨香院是这么容易跑出去的，所以后来贾家所有的这些坏男孩都从这个地方跑出去了，就是因为贾家很严，他们所有的大门到晚上几点全部关起来的，你不能出去。可是梨香院是单独的，所以梨香院这个门反而是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他们做坏事都从这个门走。所以《红楼梦》很好玩，就是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建筑的规格上它就漏了一个漏洞，因为当年这个荣公养静嘛，所以他没有人敢管他，所以他可以往里走，他也可以往外走，那么所以他就漏了一个门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夹道一出来就是大街，他们就可以直接出大街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开始住下来。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贾宅居住，深恐姨父管约拘谨，料必不得自在的，无奈母亲执意在此，且贾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暂且居下，然后一面使人打扫自家的房屋，再做移居之计。这是他原来想的啊，就说他不愿意住在贾家。可是你看他没有想到，他住下不到半个月，所有贾家的这些男孩他都认识，哇，他乐死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么多跟他一样的同伴，所以每天要 teach disco 要去跳街舞都有伴了。以前他还是一个人在闹，现在是一大堆人在闹，所以这里面在想这些纨绔子弟啊，所以以后你可以看到薛蟠跟这些贾家的子侄们变成最好的朋友，他又手头阔绰，所以大家都爱跟他玩，因为出去都是他出钱。哦，所以反正他刷卡刷了，那就是一个薛凯子，呵呵，薛蟠。所以我们看到薛蟠，其实我一直觉得他非常可爱的角色，就是我相信今天台湾一定有这样的男孩子，就是家里有钱，然后没有人管他，你会注意到他所有出去的时候，他就是大哥那样子，就人家叫他呆霸王，反正什么事情都是他在那边惹祸，有时候惹了祸，别人都跑了，他还在那边。那么所以其实傻乎乎的一个男孩子，那些纨绔气息者莫不喜与他来往啊，因为大家都是纨绔子弟，都是一起不读书逃学混的，那他又爱花钱那更好， 所以就一起玩，今日会酒，明日观花，啊，就是刚才我说的今日 disco， 明日跑到各个地方去玩了，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啊，渐渐无所不至。所以他本来大概还没有这么野的，可是因为有伴了，啊，现在有一大堆的伴可以一起玩，所以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那这个引诱这两个字其实很奇怪，我想引诱其实大家一起去玩了，就开始有伴可以去闹。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讲大家等一下会慢慢以后会凸显出来，贾家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那种富贵人家最后被纵逆的一个状态。所以反而看到宝玉其实很不一样，宝玉性情很随和，也跟他们去玩，也跟他们到这些酒楼，可是宝玉永远保有他的一个他很奇怪的一种格调，就是你会发现他在酒楼里面唱的那个歌竟然是红豆词，就是这个人就是天生那种深情优雅的那个东西。然后你如果读到那一段，你看到那个薛蟠的那种粗俗跟女人的那种对性的描绘，可宝玉就还是在讲抛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所以其实宝玉是有一点不同的。那当然有一部分是作者在写一种禀赋上的东西啊，写一种禀赋，说比当日更坏了十倍。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就是他觉得贾政是管教很严的一个人，可是族大人多，照顾不到这些，就这么多人300多口，你真的是管不到。就是这个贾政啊，所有的严格都是表面上看到，所以私下这些小孩在做什么东西他其实真的越来越管不到，因为他自己公务又很忙。所以二则现在的族长是贾珍，就是贾赦的儿子贾珍。贾珍是一个大坏蛋，贾珍以后你们可以看到，贾珍其实就是逼死秦可卿的那一个，就是公公逼奸儿媳妇死，然后秦可卿上吊死掉的。后来这个小说改掉了，改掉就是把这个秦可卿变成病死，其实所谓的迎上天香楼就是在讲公公逼死这个儿媳妇。所以贾珍自己很乱啊，非常乱，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家里面由他来管家的话底下就一塌糊涂啊，完全一塌糊涂。所以他说一方面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则现在族长乃是贾珍，比系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大小事体自有他掌管，所以贾政也就常常不过问。第三，三则公私冗杂，就是他做大官处理这么多公事，而且素性潇洒，不以俗物为要，他大概下了班就是看书下棋。所以贾政本身是一个很正派的一个人，可是他就没有办法管到他底下的子侄辈这种状况。所以他用了这三个东西讲到整个这个下面的家族的这个混乱。然后又回到梨香院，说梨香院相隔两层房，又另有街门别开可以出入，所以这些子弟们竟可以放逸畅怀行事。就是我刚刚讲说梨香院有一个门，这个门是晚上可以跑来跑去的，所以这些小孩子们根本就因为过去的大家族的家规真的非常非常严，大概也是严到有点吃了晚饭门就关了，都不准出去了。那所以其实都反而出事啊。所以以前我在大学里我看到那个女生宿舍大家都是什么10点钟就关门，我常常在学校说10点钟看一个晚场电影就回不来了啊，尤其那个时候在山上的学校。那么可是我就发现说所有的那个学校加了一层层铁丝圈的那个女生宿舍，有一次晚上我经过呢就看到一个一个人跳出来这样。所以其实那个对我印象很深，就是你会发现你管得太严其实反而不是方法，就是你没有一个合理的管道了。所以我们看到贾家其实就是这样，贾家外面非常的严格，那么最后其实这些小孩子就找到了一个通口，就是梨香院，那么就可以畅意的行事。所以因此薛蟠移居之念渐渐消灭了，就薛蟠也不想搬家了，他觉得在这里蛮好的，有这么多的玩伴可以一起玩。所以这里面就特别介绍了薛宝钗进到了贾府，薛蟠进来了。那么我们下次会讲到第五回啊，第五回是最重要的一回。第五回的重要在于我们看到贾宝玉第一次喝醉了酒，然后做梦到了太虚幻境，打开一个很多的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一首诗，每一个诗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命运，把这个诗词所谓的判词12金钗判词，还有12金钗的《红楼梦》12支曲子的词，大家也可以事先看一看，因为这12个诗是最不容易懂的。 就是其实贾宝玉当时读也读不懂，不知道哪一个在讲谁啊？什么叫可叹停机德，什么叫谁怜永续才，什么叫玉带林中挂，什么叫金钗雪里埋。那玉带林中挂是林黛玉，金钗雪里埋是讲薛宝钗，其实都是在暗示每一个女孩子最后在小说最后的命运。可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十三岁的贾宝玉什么都没有看懂。可是这个小说第五回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结局全部放在第五回写，就是第五回是一个小说的结局。这个小说其实反而没有写完结局，写了八十回就死掉了。所以现在用很多从这里面去考证原来曹雪芹希望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什么。比如说王熙凤是一从二令三人目，那么这个一从二令三人目指的是什么，很多人都在像猜谜一样。所以它有一点像我们在庙里面抽出来的签啊。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先读一下这个十二金钗的判词，然后做多一点了解。那么过去在大学里面教比较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会有时候反而建议他们跳过第五回，因为第五回非常难懂，所以他一读不懂他就不想看下去。可第六回又很好看，第六回完全是贾宝玉的这个性第一次性经验，所以所有的小孩子看到第六回就很兴奋，觉得好好看。可第五回就很难读，那我们下一次刚好第五回跟第六回，一个最难读的，一个最黄色的。我不应该说黄色了，其实我觉得很少一个小说写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第一次的性经验写到这么真实。那我觉得我们在所有的文化里都故意不谈这个，父母也不谈，老师也不谈。其实我们对于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在发育的时候生理上的变化完全不知道，可这个小说完全写出来了啊，完全写出来。所以我甚至跟很多父母讲，其实应该要读《红楼梦》，因为你才知道你的孩子在什么年龄，他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为什么会无端忧愁起来，会无端在那边有发怒的表情，其实他跟他的生理有关。那么宝玉其实是在这个年龄，所以我们看他正从小孩要变大人了，小孩要变大人有很多怪异行径都是大人不无法了解的。我们大概在那个年龄大概是国二吧，一大堆人会躲到一间厕所里面去抽烟，学校抓到记大过觉得很坏这些坏孩子。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因为爸爸抽烟，所以大家很想知道大人在做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是坏，其实是一个小孩子要开始要做大人的练习。所以我觉得如果用《红楼梦》这个角度去看，你会注意到所有的这个关系，它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青少年的书。我们会讲第五回第六回，也把《红楼梦》最重要的部分跟大家做介绍。